1998年8月28日，江泽民接见出席外交部第九次使节会议的代表时指出，在国际经济领域中，一个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趋势就是经济全球化。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，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，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，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，同时又要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，坚持独立自主，加强防范工作，增强抵御和化解能力，以切实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，更好的发展和壮大自己。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。 晴雨冷暖早知道，天气预报。 好，关注天气，马上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赵娜。赵工你好。 主持人您好，听众朋友好。 嗯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的情况。 好的，在弱冷空气的影响下呢，今天早晨到上午本市出现了阵雨天气，截至11时，全市平均降水量是1毫米，城区平均是0.5毫米，西南部相对较大，平均降水量是3.7毫米，全市最大降雨是出现在门头沟的小龙门，是15.2毫米。目前呢，降雨回波主要是在东北部地区，中午前后就逐渐移出了。下午呢，本市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，到今天傍晚前后，预计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弱的雷阵雨，总体雨量不大，影响范围也没有上午大，但是外出呢还是需要雨具随身，注意行车安全。今天夜间呢基本就没有降雨了。受到这个云层覆盖影响，今天气温上升比较缓慢，目前城区的气温普遍是在23度上下，上午体感略凉一些，那么预计下午云层变薄之后呢，气温还可以上升3到4度。这是今天的一个天气。明天呢是上午是多云天气为主，明天的下午到前半夜呢，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。目前来看呢，明天的降雨主要影响时间是在傍晚前后，西部北部呢相对要明显一些，所以外出游玩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防雷避雨，驾车注意减速慢行。天气就是这样。 嗯，好的，非常感谢赵工的介绍和提醒，谢谢，再见。 再见。 好，目前市区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，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。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袁硕，主播加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去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。 加油宝贝，就吃西贝，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，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。 哇，好吃！ 西贝儿童套餐，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。 加油宝贝，就吃西贝。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，持久责任。医疗救助，爱心助学，扶老助老，急难救助，党员帮扶，慈善建设，传承百年红色基因，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。共产党员，让我们一起行动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为了新中国，前进！ 太爷爷，您怎么哭了？ 太爷爷想起一个人。 他是谁啊？ 太爷爷14岁参军时的老班长，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，只比太爷爷大3岁，平时脏活累活抢着干，打仗总是冲在最前面。他总是说呀，共产党员就要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。 太爷爷，让我给您擦擦眼泪。 老班长虽然不在了，但他的话永远印在我的心里。为了党和国家，共产党员就是要不怕牺牲。 我长大后也要成为像太阳的英雄。 好好好，革命自有后来人啊。 从1921到2021，